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8集心软三。沈府东院此刻却是闹开了花，荣锦堂内，沈老夫人面色阴沉，看向沈贵道， 这么说来，青丫头是没法子出来了。 沈贵摇了摇头， 玉亲王府夜间被人灭门，独独省了青儿一个，怎么说都逃不了干系，案子还得再审。 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知陛下会不会怪到咱们头上。 沈老夫人忧心忡忡道， 青儿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事真的和她无关？ 话里话外竟都是对沈清怀疑得很。沈婉云闻言就炸开了，她一下子扑到沈老夫人面前跪下，吓了沈老夫人一跳。沈婉云哭着道， 老夫人，青儿您是看着长大的，她是个什么性子您还不知道吗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况且青儿又有什么本领和这样厉害的人搭上关系？分明是玉清王府自己结了仇家，青儿不过是走运捡了一条性命，咱们已经对不起他了，万万不可放着他不管啊。 沈婉云和沈老夫人做婆媳做了这么多年，对沈老夫人的脾性也了解得一清二楚。沈老夫人骨子里极为自私，最是见风使舵，就算对沈清有三两感情，到了该明哲保身的时候，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沈清抛弃。沈婉云有时候会觉得沈贵是这样没良心的人，不过是因为他骨子里流着的是沈老夫人的血，因此自私的脾性才一模一样。沈老夫人听完沈婉云一席话后越发震怒，她道， 老二媳妇，你这话说的奇怪，咱们哪里对不起青丫头了？是我逼着她与玉亲王私通的，是我逼着她不知廉耻怀下孩子的，这些个规矩我可是一点儿也没教她。 沈老夫人本就是歌女出生，市井之中混出来的人，说的话自然也不甚好听，就算沈婉云骨子里再泼辣，也被沈老夫人这般毫不留情的话给气得人仰马翻。她道， 娘，您怎么能这样说青儿？她可是您的孙女儿啊。 陈若秋开口劝道， 哎呀，二嫂，少说两句吧，娘也是担心青儿才被气着呢，谁都知道三个嫡出姑娘里娘最喜欢的就是青姐儿了。 原是最喜欢的姑娘，到了如今却可以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履，沈老夫人自私自利的性格实在是为人不齿。沈信和罗雪燕都面露鄙夷之色，却是一言不发，全当是看热闹了。沈元看了一眼陈若秋，他那一眼也是十分阴沉，让陈若秋话头一顿，有些忌惮。沈元走到任婉云身边，将她扶起来，看向沈老夫人道， 祖母不必心急，事情还不到糟糕的地步，如今妹妹只是被怀疑，尚未定罪，妹妹本就和这事无关，想来过段日子真相就会水落石出，我会认真调查此事，不会让妹妹平白被冤枉的。 沈老夫人闻言目光缓和了些，她的一众儿孙中最喜欢的是小孙子沈元柏，最骄傲看重的却是这个年纪轻轻就极有本事的沈元。况且沈元自来又会讨他欢心，当即便点了点头说道， 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去查吧，若是青丫头真是无辜的，我自然也不希望她被冤枉。 顿了顿又看向任婉云冷笑道， 哼，不过我看你娘倒是魔怔了，要是真的头脑不清醒，便不要出门，好好待在府中，少给我找些麻烦。 沈婉云又怒又恨，面色涨得通红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沈老夫人对他的不满越来越多，如今甚至是当着一众儿女的面肆意羞辱他，连陈若秋都能用嘲笑的目光看他了。直到被沈园扶回彩云院，沈婉云才缓过气儿来，他一把拉住沈园的胳膊说道， 元儿，你想办法救救你妹妹，青儿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她怎么会是凶手呢？ 娘别担心， 沈园安慰她道， 妹妹既然是被冤枉的，就不怕人调查，如今被怀疑不过是因为真正的凶手尚未水落石出，既然如此，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，妹妹的冤屈自然就解了。 沈婉云闻言犹如找到救命稻草，眼中顿时又有了神采，他欢喜地问道， 那凶手什么时候能找到？你妹妹还要被关多久？你什么时候能找到凶手？ 沈园注视着沈婉云，沈婉云面色十分憔悴，已经许久不曾上过脂粉，皮肤显得老态而暗淡，发丝更是蓬乱得很，哪里还有从前一丝不苟的精致模样。他从来都是一个讲究仪表富贵的人，如今这般邋遢竟像是换了一个人般，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因为一个从前被人称为草包的豆蔻少女沈妙。沈园心中有些头疼，他自诩聪慧灵敏，没想到这次回京刚回府就给了他一个这么大的烂摊子。沈婉云在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，沈清未婚先孕便罢了，如今还卷入了豫亲王府的灭门惨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园突然想起沈清出嫁那日他同沈妙说话，沈妙当时说，世上之事谁也说不准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指不定前面就没路了。如今沈清的面前是真的没路了，至少便是有路，那路途也是极为艰难，整个亲王府就只剩下他一个活口，到了这个份上，沈园便也是看得清楚明白，那下手之人留下沈清一条性命绝非是因为心软或是同情，这留下一条性命对于沈清来说却是一道催命符，至少被灭门惨案连累而死和怀着杀人的罪名而死，得到的东西可是千差万别。下手之人分明是故意让沈清陷入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地，可是沈清不过是一个小姑娘，是谁会对一个小姑娘下这样的狠手？沈妙吗？沈妙又如何驱使那么多的杀手替他杀了豫亲王府的人？那样的人马怕是难以办到。沈渊目光沉沉，无论背后之人是不是沈妙，此事他都要查到底。那人既然是针对沈清而来，未必就不是冲着沈家二房而来的。沈清虽然如今所处的前景艰难，却还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他势必要揪出背后之人，然后千倍奉还。沈元是这般想的，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正如沈妙的那句话，世上之事没有人能够说得准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指不定啊前面就没路了。他的路在第二日的时候就被封成了死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